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儿子结婚找伴酒新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德利亦庄奥迪5965-9801。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方山网消息，采用无人驾驶列车的轨道交通烟防线已进入了正式动车调试阶段。记者28号从烟防线新城站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烟防线中段沿村北停车场至新城站的热滑实验已经结束，沿村北停车场的调试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从28号开始，烟防线东段将进行区间调试，预计明年6月份进行全线调试，明年年内烟防线全线开通运营。北京日报消息，在12月26号上午，新机场线西红门、黄村、航站楼北段三大标段同时进场开工，标志着中国最快地铁线终于从规划阶段转入了建设阶段。在2019年9月开通后，列车从三环到新机场预计只需要19分钟，从二环到新机场大约半小时。新机场线全长41.36公里，却仅设3站的方案，就是为了避免列车反复停靠而影响旅行速度。这条新线北起草桥站，中间设慈各庄站，南达新机场北航站楼站，并且远期预留了南航站楼站。按照此计算，未来从三环草桥站到新机场站的运行时间仅需要19分钟。 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26号，涿州市召开市委6届7次全体会议，研究确定全市第7次党代会的召开时间、指导思想、主要议程、代表名额及指导性比例、两委委员名额、职位设置及组成原则，讨论产生全市出席党的19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近日，保定市2016年度人口计生目标责任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考核评估组到涿州市，就2016年度计生和医改工作进行考核。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电视汇报片《践行国策，勇于开拓，创新务实抓计生》。考核组对本市人口计生工作发展方向和工作举措提出意见建议。

你最珍贵，这是一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出自张学友1998年的专辑《不后悔》当中，由张学友和高慧君共同合唱。到现在都认为这首歌曲是合唱歌曲当中最完美的歌词，词词贴近心里，句句打动人心。继续来听周传雄《男人太阳》。 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像烟迷弄了，像魔术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哭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天气热一年那么长，会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爱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哭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天气热一年那么长，会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哭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年那么长，会送目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人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这首《男人海洋》讲述了一个为情为爱付出全部的男人心怀，歌词来自小刚，认为男人应该秉持的情感态度。诗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呢，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更加熟悉的是男生版。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的麦田音乐推出红白蓝三张概念专辑，蓝色是叶蓓的纯真年代，白色是朴树的我去2000年，两人演唱的白桦林就分别收录在这两张专辑当中。今天要来听到的是女生版叶蓓演唱的白桦林。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让你love me，love me，帅到那些lonely lonely。

脊梁，一不完千千万相思如麻，一丝一毫秘密的藏，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就将要无法负担，爱到狂乱不能计量，离不完千千万相思如麻，一丝一毫秘密的藏，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 一首《相思如麻》，有着邰正宵的情深心情。邰正宵当年初恋交往的女友远赴美国游学，作词高手黄桂兰把恋人间的这种相思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相隔许久不见的恋人心情也让邰正宵在录音室迸发出了强烈的共鸣，唱得相当有感觉。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曲风伤感、歌词深情、沧桑的摇滚对唱情歌，由伍佰和孟蔚演唱的《坚强的理由》，两人各具独到特色的嗓音，却有着共同的沙哑质感，因此这首歌曲当中蕴含了难以释怀的悲伤，也被两人演绎得酣畅淋漓，听起来让人欲罢不能。 Bye.

醒来哭归，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面没稚气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醒来哭归，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 哭鬼来自江美琪，分手的时候带来的伤痛，即使再坚强的人往往也难以承受，更何况是脆弱易感的爱哭鬼呢？在爱情里，每个人都变得脆弱易感，面对分手的痛，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坚强勇敢，每个人都是爱哭鬼。 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爱情不需要讨巧，这招只有你知道，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梦游，牵牵牵牵手永远十指紧扣，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爱情不需要讨巧，这招只有你知道，牵牵牵牵手牵牵手永远十指紧扣，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梦游，牵牵牵牵手永远十指紧扣，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永远在你左右。 牵牵牵手，简单的小动作却能够传达很多的温柔。舒雅的第六感继续邀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 It's Your Choice。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杨修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双节同庆，年终亲情回馈，没有指标也可以分期购奥迪，机会不是天天有，购车、维修、续保、理赔多重优惠活动，详情垂询国福信奥星石景山奥迪中心6886-7373，6886-7373。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元旦小长假，本市公园风景区将推出38项精品文化活动，包括了体验冰雪项目、感受传统文化、参与休闲娱乐、游园、赏景赏花4大类型。其中，冰雪项目是今年的一大亮点，市民可以在20家公园景区参与，比如东宫美誉的北海公园，将在2016年12月底至2017年2月4号推出包括冰车、冰鞋、冰上自行车、冰滑梯等各类冰上娱乐项目。在本月中旬至2017年2月12号，同期，东城区的青年湖公园也将开展迎冬奥冰雪乐园活动。丰台区莲花池公园在2016年12月25号至2017年2月间将开展冰之舞活动，届时将有冰上自行车和冰车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北京日报消息，本周六，地铁16号线北段北安河至西苑将开通试运营，同时15号线望京东站和14号线朝阳公园站也将启用。至此，北京轨道交通网络再添新线，19条运营线总长度达到了574公里。随着北京市首条8节 A 型编组的新线迎客，北京每年开通地铁新线的传统延续到了第7年。配合地下网的蔓延，15条地面线路也将调整与之接驳。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26号，范阳书运涿州市第二届书法提名展在范阳文化园开幕。此次提名展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范阳文化园市书法家协会承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来自社会各界的书画爱好者参加开幕式。12月24号，河北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考核组在保定市相关领导陪同下，到涿州市对2016年动物防疫工作进行检查和考核，副市长陈俊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Hello， 大家好，我

来自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后街男孩们可以说是无数的70后、80后，甚至是90后们的青春回忆了。1993年出道的时候，他们最小的成员 Nick 才刚刚只有13岁，而最大的 Kevin 呢，也刚刚只有22岁。他们被誉为说男孩团体皇上皇，各种记录呢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超越。而现在后街男孩们也都变成了后街叔叔，哥家的萌娃呢也都是被媒体曝光了。看了这些萌娃的照片啊，都想说啊，真的不愧是有那么帅气的老爸，充分的遗传了老爸们的优秀基因。2013年的时候，后街男孩全员复出，队长 Kevin 呢也回归了，粉丝可以说是激动到晕厥了。2013年和2015年还分别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 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

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在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不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彼此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跟着一起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彼此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的夜，我的心跟着迎接伤悲。 好久没有为大家挑到刘德华的歌了，今天挑到的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吻别》，是的，没错，不是张学友版本的，而是刘德华。张学友和刘德华，一个是歌神，一个是天王，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同样的一首歌曲，这两个人演绎一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给你放完了天王歌神之后呢，一起来听天后王菲的又见炊烟。 Yeah.

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我个人其实有很多很愉快的记忆在里面，因为从初中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乐衷于用这一首歌去整人。比如说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如果大冒险输掉的是男生，那我就会让他在大家面前大声的唱出这一首歌。好了，来自徐怀钰的我是女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待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待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compromise who I am for you. You keep me on a line. You only reel me in when you feel unworth your precious time. Never worked for me. All these hurtful things made it hard to breathe. And I wanna leave.